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

Oh,

世界，我流下眼泪，你知道我是

韶华去了未再留，学前胜学不回现在，爱几多怨几多，柔情壮志逝去时，偷偷的感触去任何。

歌在一起。 这天。

失去过，更珍惜拥有。 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